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到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眼瞧着十一长假已经过半了，咱这节目里头要说的地方也得从远处往近了说说。这秋高气爽的，不像夏天那么热了，再趁着假期出去走走，想想都很惬意。在咱这北京城里，要说最多的就得数胡同。有句老话说得好，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赛牛毛。而且这些胡同论起年龄，200-300年的算年轻，400-500年的很正常，600-700年的不是没有，这1800-800年的也还存在。看到这些胡同，不光能够回忆起老北京的味道，而且每条胡同都有自己的故事。金秋十月放长假，阿龙陪您逛京城，带您看看旅游景点，给您讲讲神话传说，和您尝尝老字号的味道，再听听老字号的传奇。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十一京城7日游第5集。早先在北京，甭管是49城的大杂院，还是紫禁城的皇宫里头，都少不了一样东西，帘子。现如今住楼房用纱窗，这帘子少见了。可是您不妨回想一下，那会儿咱住平房的时候，一到夏暗天肯定挂帘子。这帘子呀，夏天挂挂竹帘子，又凉快又能防住蚊蝇；冬天挂呢，就挂棉帘子，可以挡风御寒。别小瞧这种帘子，虽说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可是早先它可是上到皇亲国戚，下到平民百姓家里最常用最不可缺少的一样东西。跟百姓家里比起来，皇宫里的档次自然得高，什么级别挂什么帘子那都有规定。您比方皇宫里头，这档次最高的就得数那斑竹或者香妃竹做成的帘子。这帘子上边还画着美妙的图案，像福禄寿喜呀、仕女图啊，不光有实用价值，还有观赏价值。正是因为皇宫王府以及普通百姓家里都需要， 这老北京的行当里边就自然而然的出现了两个新行当，头一个是制作帘子，再一个就是修补帘子。好多老北京的胡同也正是因为这些作坊而被称为帘子胡同。打个比方，早在明清时期，这地安门内大街路东、旧黄化门大街路北有一个帘子库胡同，就是因为在这条胡同里有一个专门为皇家储存和制作帘子的作坊。直到解放之后，这帘子库才改成了黄化门小学。这第二个衍生出来的，咱刚才说了，是修帘子的。您想啊，那会儿老百姓没钱呢，这帘子要是坏了，总不能直接扔了啊。哎，这种修帘子的师傅就应运而生了。尤其是夏天，这胡同里头经常能够听见打竹帘子的吆喝声。早先干这行的河北枣强县人居多，一般都是一个师傅领着一小徒弟，这破旧的帘子经过他们的手修理之后，全跟新的似的。要是赶上手艺高的师傅，没准还能给这帘子编出点图案。只可惜现如今用帘子的人少了，家里边全用上纱窗了，这种行当呢也就逐渐的消失了。话说到这儿，可能有人该问了，这北京城里叫帘子的胡同多了，难道都是因为这些制作帘子的作坊而得名的吗？这您可就别一概而论了。北京胡同起名非常有意思，您看我刚才说的这帘子库胡同是因为作坊而得名，但是离它不远，和平门内北新华街东西两边还有四条胡同，东新帘子、西新帘子、东旧帘子、西旧帘子。这四条胡同可不是因为制作帘子的作坊而得名的，而是因为盛产帘子。早在元朝的时候，元大都的都城兴修水利，曾经有一条水系由中南海向南流经现如今的六部口东侧北新华街一带，这四条胡同周围因为地势低洼，就逐渐形成水塘了。当地老百姓在水塘里边种荷花，专门出售莲子，这四条胡同也就被叫成莲子胡同了。所以这几条胡同一开始的名字不是挂的莲子，而是吃的莲子。永乐年间的时候，因为重修内城城墙，就把元代的城墙往南给移，早先的水道也被切断了，水塘成死水了，不光是养不了荷花了，就连早先的美景都不见了，慢慢的变成了臭水沟，住在周围的百姓一下遭殃了。您想想，守着一个臭河沟子，这要是冬天还好点，到了三伏天，臭气熏天，苍蝇满天飞，谁受得了啊？所以那会儿这几条胡同里，甭管是春夏秋冬，挨家挨户的门口都挂帘子，结果早先荷塘里的帘子胡同变成了挂在门口遮挡蚊蝇的帘子胡同了。其实说到北京的胡同，有意思的事儿太多了。打个比方，您听说过胡同里有翰林和兵部吗？在哈德门外头有一条东西方向的花市大街，想来你肯定不会陌生。早先在这条大街的路东有几条东西走向的胡同，每条胡同都分为上中下三段，而这些胡同的名字就叫花市上头条、中头条和下头条，按照顺序再从头条一直叫到四条。当然了，现如今这些胡同早就没有了，您现在能看到的应该是花市小区了。话说当年这几条花市胡同里边做买卖的特别多，像花市上头条就有个名叫五福堂的车厂子，专门租赁人力车，就跟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写的一样， 虎妞他爹刘三爷干的就是这个营生。不过五福堂的车可比刘三爷的多呀，那时候就有一二百辆了，在北京城也得算是规模比较大的车厂子。除了这个上头条有租车的，这上三条东口里头还有一个制作生产人力车的厂子，叫东福兴车行。在当时这人力车可是最常见的交通工具，还有个俗名叫洋车，意思就是由打东洋传过来的交通工具。年纪大点的可能知道这人力车的模样，这要是年岁小点的没见过的，可能觉得人力车应该跟现在这个胡同油的三轮车差不多吧。您要这么想那就错了，那个时候的人力车只能坐一个乘客，而且还不是骑着车拉客人，您得拉车往前跑。话说到这儿啊，我问您一个题外话，您知道在北京，不，应该说是在全中国享用第一辆洋车的是谁吗？正是大清朝皇太后慈禧。他老人家坐过的那辆人力车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辆洋车了。铁皮轱辘，方车厢，黄龙缎子做车垫子，处处都显着皇家气派。民国以后，北京街头就出现了改进过的胶皮轱辘人力车，这在当时可以算得上是一种高档交通工具了。早先袁世凯还在中南海的总统府里边组建了一支由20个人组成的洋车队，车夫们一水的官音，头戴大壳帽，只是没官衔，这腰里得挂着进出中南海的腰牌。这个司机班的工作成员每人每个月可以领到相当于一个士兵的军饷钱，大约现在洋3块多。看来谁要是能谋上这么一个差事，那得算是当时的白领了。这些御用车夫的主要工作就是接送前来总统府办事的达官显贵，这对于这些洋车夫的技术要求可高了，车上坐的是达官贵人呢，所以您拉起车来不光得快，而且还得稳。除了车夫以外，每个车还得配备一个帮手，说白了，一个前边拉着，一个后边推着。您说车上坐的这位俩人伺候着，能不舒服能不气派吗？等到洋车慢慢成为了大众化的交通工具以后，这些车夫们的生活也就跟着跌进了社会的谷底。那个时候的洋车夫基本上都是穷困潦倒没有饭辙的人，除了待遇上变动以外，就连平时拉活都和早先有区别了。当时在京城里头的洋车分成两种，一种是包月的，另外一种是拉散活的零份的车。包月车一般都是一些大户人家自己掏钱买的车，车厢后头还钉着一个铜牌，上面写着自用，再从外头雇个车夫。这样的工作可是相当抢手的，因为有了固定的工作单位，那就肯定是有固定收入啊。而且除了拉车以外，您再帮着干点体力活，所以除了工资还能有点外快奖金。而拉这零份的车的人呢，可就不一样了，有点钱的您自己买辆车出去拉客人，一天下来挣多少算多少都归您自己。要是赶上没钱的，您得租车出去拉客人。咱们刚才说的那五福堂之类的车厂子就是专门往外租车的。我这说了半天了，您可能得问了，光说这跑车的了，怎么不提这胡同里的兵部和翰林呢？您别急，我这说的兵部啊，不是当兵那个兵，这翰林呢，也不是翰林大学士，这都是因为当时这些车夫啊，无论是租车还是替别人拉车，那挣的都是辛苦钱，都得凭体力跑得快。您想想，要是让您拉着车，车上坐一客人，甭往远了说，由打西单跑到六部口，估计啊您就得累得够呛。所以在当时这大冬天的，车夫拉趟活下来全身湿透了，等这冬天冷风再一搜，这汗毯都接了冰碴了啊！这不接了冰了，兵部打这儿来的。到了夏天呢更甭说了，骄阳似火，跑趟活下来大汗淋漓，汗淋漓嘛，汗淋就是这个意思。这都是车夫没事自己找乐子。 北京胡同这么多，您知道哪条胡同最细，哪条胡同年龄最大，哪条胡同距离最长？说的北京胡同之最呀，就不能不说这三条胡同。一条是大石栏附近的钱氏胡同，一条是长春街附近的三庙街，还有一条就是天安门附近的东郊民巷。接下来我就一条一条给您说说。头一个钱氏胡同，它靠什么在胡同出名呢？就一个字，细。号称是北京最窄的胡同之一。这条胡同全长是55米，平均宽度才 0.7 米，最窄的地方才40厘米。这要是一个体型不是特胖的人，打这儿过还算是将就能过去，但稍微是俩人一走对脸了，就得错身西气。早先这钱氏胡同里边最多的营生就是清朝官办的银行，所以说人家这个胡同修的窄有道理。万一赶上一个行凶作歹的人，您抢了银行背着包裹想跑都跑不了。第二一个就是长春街附近的三庙街，咱之所以说它呀，因为在北京的胡同里得数它年岁最大。专家考证过说这个胡同啊，在唐朝就有了，到现在1000多岁了，您看这岁数得算是胡同里的老太爷了。这第三条就是天安门南边的东郊民巷，这条胡同之所以出名，都是因为啊，它这胡同距离最长。这条胡同啊，由打天安门广场东边起，一直到崇文门大街，全程大概得有3公里。这和咱们一般看到的胡同长度比起来，那得算是最长的了。不过您别看它现在长度是3公里，可是东郊民巷那前身比现在还得长。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在东郊民巷西边还有一条和它对应的西郊民巷。在元朝的时候，其实这俩胡同啊是连在一块的，不分东西。在当时这里是南粮北运的咽喉要地，南方的商人把糯米运到这里再转手卖出去，这个地界就成了当时的米市。因为咱北方人习惯把这个糯米啊叫江米，所以这条胡同得了个名字叫江米巷。直到明代修建正阳门的时候，规划人员把这个江米巷给截成东西两段了，现在的东郊民巷就成了东江米巷，而它西边那个西郊民巷呢，早先叫西江米巷。因为东江米巷离着皇上身边近，所以当时很多中央机关也看中了这块地方，像什么兵部啊、吏部啊、翰林院呢、太医院呢，都聚在这儿。现在想想也是，这万一皇上有个急需，您得马上赶到皇上身边，要是离得远，估计去晚了，挨骂都是轻的。除了这些个政府机关想在这地方安家落户，就连那些个皇亲国戚也很看好这块地方。当时的八大铁帽子王之一豪格，康熙的七儿子允佑，努尔哈赤的孙子安郡王都把家落在这儿了。不知道当时他们是觉得这地方离皇上近，能沾点皇家气儿啊，还是早就料到这地方有很大的升值空间呢？估计那个时候的东江米巷算得上是当时的 CBD 了，就连当时的国宾馆也设在这儿。既然地段这么抢手，必然会有人争。自打鸦片战争之后，那些外国列强根本没商量，直接在辛丑条约里边写上了东江米巷，划定成了他们的使馆区。东江米巷也从此改名变成了东郊民巷，而且条款里边还特别注明了这个使馆区里不许中国人进。当时出入东郊民巷跟出趟国差不多，您想啊，这里是租界地，已然成了人家的地盘了，有多大规矩姑且不论，就连乘坐的人力车都跟别地儿不一样。那时候京城里的人力车分两种，一种是白牌的，一种是蓝牌的。白牌的